只是当时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自发的思考。管教员刘家常常把这些故事讲给作家玉琪文听，二人共同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可以视为他们补写了能够写而没有写的给予污渍的回击。洗脑这个词，就其实质也符合规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论肤色是黑是白是黄，无论鼻子是大是小是鹰隼是扁平，降生之初原本是一张白纸，他们的脑子亦即是他们的灵魂思想，无不因其所在的环境、社会、制度、教育而接受不同的信息，其中难免被污染、被扭曲。如同人们需要洗脸、洗澡以涤去肉体上的污垢一样，也需要涤去灵魂上的污泥浊水。日本纪实文学家星彻义正辞言，日本老兵出征之前，本性上绝对谈不上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大坏蛋，他们原本的人性只是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了脑。中国以极大耐心推行脱离洗脑的再教育，实施以重新唤醒其真正人性的伟大实践，可谓是体现了解放全人类理想的壮举。他以强调的语气说，我想再次提醒他们注意，究竟是在以前的日本军队里被训练成毫无头脑的杀人机器，还是在战犯管理所里改造成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人，哪一个更可称之为被洗脑呢？答案不言而喻，人们共识，战犯们青少年时代被灌输了种种荒谬的、凶恶的、丧失人性的坏思想，那纯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典型的洗脑。如今，他们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过程，洗涤被污染的灵魂，才反哺了一个原本真善美的自我。假如硬要把这一反洗脑的矫正教育也视为洗脑，那么一切不带政治偏见的人，不是都应该为之鼓励、为之庆贺、为之欣悦吗？俗说环境宜人，古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皆然。脑神清明、心服口服，这就是真理洗礼的效力象征。时间，时间啊，时间具有生命感，时间叫人们随时感知自己的生命，并叫人们思考如何珍惜它。生活创造每一天，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酿就明天的新记忆。正像保存葡萄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葡萄变成酒一样，战犯们保存岁月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岁月变成新酿素。岁月时钟滴答滴答的生命追赶，激励服刑人员启动了奔向人生新目标的竞走脚步。从1956年6月21日审判时，到1964年3月6日最后三人被提早释放止，44名服刑人员集中在抚顺战犯监狱改造，多者度过了8年时间。监狱之所以补学校之不足，是因为后者少了若干，而前者便一定多了若干。这8年是组织他们学读革命理论的8年，他们细读、深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毛泽东选集，重点学习毛泽东著作有关抗日战争的篇章和矛盾论、实践论，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观察社会现实斗争，确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8年是安排他们通过劳动学习生产技能，树立劳动创造世界观念的8年。他们运煤炭、 造电机、制房瓦、加工纸盒和水泥管，又办养鸡场，还种了蔬菜和水稻，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改善生活，体会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培养劳动习惯。他们算计用所制房瓦能从沈阳排列到北京，高兴得手舞足蹈。1959年，雨夜护鸡，又战鸡瘟，保全了2000只鸡的鸡场无恙。于1959年8月15日收获了第一只又是特大个儿的蛋。他们围着鸡蛋谈感想，说14年前815日本军国主义完蛋，14年后的815我们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果实。他们唱着自编的养鸡劳动之歌，一歌一舞的欢庆劳动快乐，喜迎水稻丰收，亩产千斤。这8年是让他们在革命人道主义教化下回归人性、复归良知的8年。他们说，监狱里吃得饱、吃得好，按时领衣物和日用品，每周都能洗温水澡，经常做身体健康检查，影剧、游艺和体育活动多样，中文、日文书报不少，每天有笑声、歌声和读书声。可当年侵入中国却是到处烧杀抢掠，以人把链刺刀，逼人犯踩地雷，拿战俘试细菌，惨绝人寰。今天管理所还给我们101名目击者配上了眼镜，脱了牙的镶了义齿，残腿的安了假肢，但愿不再走侵略的老路，这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最大的人道主义。这8年是他们参加日本国内反对反动派斗争的8年，他们声援日本国内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反对修改警察法，反对破坏日中贸易，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军核潜艇进驻日本等，还集体编写了一部100万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详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警察、特务等各方面侵略中国的罪行，成为珍贵难得的亲历、亲为、亲见的日本侵华史诗巨著、现实斗争利器。这8年是启动他们学习开展日中友好活动的8年，接待了52批日本政党、群团和新闻、技术、工商、文教等各方面访华团。战14年关押期间，接待来访团组总数75批、957人的76%。这些团组，或者是抱着日中友好态度来的，或者是为寻找反华数据来的，或者替日本反华势力向战犯讨好来的，或者为自己竞选准备来拉选票的。管教人员善言善道，对于进步友好人士要表示欢迎、敬意与支持，对于中间民主人士要鼓励进步、规避落后，对于歹意挑衅、诱骗、蛊惑的言行要有理、有力、有节的回敬。战犯亲朋家属来信会见，日本社会团体访问劝勉，包容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和影响，把发挥中国监狱工作效能与借用境外进步力量相结合，构成了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国际改造工作链。1956年6月，第一次开庭审判后的7月25日，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市居明夫率领的5人前日本军人访问团，伴同服刑人员的首批8名家属，在中国红十字会派员陪同下到抚顺探监。服刑中的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守门迎候，没等对方开口，便起身向朋友热情问候，开诚布公。前些日子，我接到市居明夫君的来信， 说我是代表日本人在这里蹲监狱的，我绝不这样认为。我犯下了大罪，应该负起自己罪恶的责任，应该走真理的道路。望你们把我的这种心情向我的同僚传达，他们过去也参加了侵略战争，做了坏事，知道我的心情也会有所感触。末尾他又追捕了这么一句，当年侵华诸位也在中国，也都应该反省啊。他的老同事回到接待室悄声议论着，这里最叫人羞愧难当，这是一个最叫人汗颜的地方。在与访问团成员及家属一起的座谈会上，藤田茂直面未来，说他很赞成这样的见解。日中两国人民几千年的友好历史被我们军人所割断，我们军人就应该把已经割断了的历史重新恢复起来。他的一席话发自肺腑，掷地有声，让访华团老友刮目相看，颇为感动。藤田茂君说得很对，我们在这里好像受到了责备。访华团长远藤三郎也言之由衷，今天在这里发现了藤田茂君这样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回去后我们一定携起手来，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共同奋斗。同一时间，在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父子会见的屋子里，我的部下杀了很多中国人民，还把人肝剜了吃，你想想被害者的同胞的心情吧。可中国人以德报怨，给了我以人道的宽待，仅仅判了我16年徒刑，真是感激不尽。佐佐嘱咐儿子，你可能在中国参观，一定要把两种社会秩序加以对比，对剥削制度要有认识。你写毕业论文时不要平平淡淡，而要把参观中国的情形写进去。听说这次审判有中国律师出庭，记者查问，他们肯辩护说你们无罪吗？我们的罪行是铁一般的事实。佐佐反击，为什么要辩护无罪呢？您回国后打算做什么呢？记者又问。坚决反战和平，佐佐答得斩钉截铁。同一时间，另一名记者在旁听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夫妻的谈话。我们这次来中国，让我们坐了很好的卧铺车，妻子说。那当然，连我们伙伴出去参观都坐寝车，铃木说。报纸上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释放，妻子有些忧虑。我知道你是不善于说话的人。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不认识真理，铃木劝慰妻子。一名女记者冷漠地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体育活动？铃木爽朗地回答，不仅有，我还是排球选手呢。您回国以后准备做些什么呢？反战和平，一定反战和平。铃木见他没听完转身走了，鄙视地喃喃道，除了一点香水味儿，什么也没有留下，随后喊道，我知道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希望你真实报道这里的情况。第二天，记者又分头到监舍访问其他服刑人员，得到的回答没有两样，还是没有找出不同的声音。也是1956年，日本恢复中国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来访，对服刑人员说，如果恢复邦交就可以回国了。今天不是恢复邦交与否的问题。被判刑16年的伪满警察总局刑务处长金吉军告诉访问团的先生们，我们是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我们应该诚恳接受中国对我们的惩处。中国政府以人道主义原则给予了我们新的光明道路。 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不能不承认，给中国人民这罪恶的烙印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第二年，1957年，日本社会党妇女部访华代表团来访，告慰被判刑的18年的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我们曾向李德全先生提及，八人被释放后，愚者也该早日解放。三宅秀也耐心地解释说，你们这种做法是没有用的，如果站在被害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想一想，不是那么简单一请求就可以完事的。他心悦诚服，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对中国人民都是要负罪责的，还要根据我们自己努力争取的如何，也可以提前释放。回头来，他又去告慰这些来告慰他的代表团朋友们，你们对刑期的长短一点也不要感到苦恼，你们看看这里的设备，就可以理解到中国政府所给予我们这些人以高度的人道主义待遇，满可以放心了。这年8月16日，日本熊本县文化经济访华团一行9人来访，也通报了8名服刑人员的信息。永富博道代表余下的全体服刑人员讲话，他隶属自己参加阎锡山军队的战争犯罪以后说，拿我所犯的哪一桩罪行来说，没有一桩不适合用于判处死刑的。现在在日本，曾有过美国兵在相马原枪杀了一个叫板井的人，日本人民对于这一罪行曾做了最坚决的斗争。还有在台湾，中国人民曾对刘自然的被杀害抱着无限的愤怒和憎恨进行着斗争，我的罪行与之相比是怎样的罪行呢？中国人民对我的憎恨真是用言语所表不出来的，就是千刀万剐也是不足以毕其辜的。可是中国的各位都超越了痛恨和仇怨，给予我们这样的人以温暖的人道主义待遇。我们所住的地方固然是个监狱，但是不像监狱，而像似学校。您今后还有几年？副团长池田问程野宏，为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总队副程野宏回答，判刑18年，还有9年。池田问，这次没在回国之列吗？程野说，不在列。池田，不管还有几年，不是已经可以放回了吗？总之留着不放走就是错误的。程野，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非向中国人民谢罪不可的。前个月1957年7月10日，日本无锡市市长受日本首相岸信介之托，带着等待回国做官的诱惑，探望服刑中的他当年的亲信助手继承人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岸信介1936年起任伪满洲国的实业部次长、产业部次长、总务厅次长，1941年起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相、国务相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因涉嫌甲级战犯罪行被捕，1948年12月被美军擅自释放，1956年任石桥战山内阁外相，1957年2月出任日本首相，为开释甲级战犯、笼络军国主义势力而奔走呼号，追随美国敌视中国。这位市长求见心切，竟把见面礼忘在宾馆，本来就有些懊悔，会见时又处于被动地位，更是尴尬。古海问，你参观中国有什么感想？市长说，我感到所到之处都好起来了。古海说，从日本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有的说中国不给看北京的贫民窟，在我们侵略中国的当时，你也在中国，你有责任向日本传达中国的真实情况。是，我有责任如实传达。市长好容易挤上主旨话题，问道，顾海军，您将来回国以后是否还有意做官呢？岸信介先生很关心您呢。顾海答，请您转告岸信介，他的盛情 我难以领受。安信介当年还不是同我一样，是侵略中国的罪魁吗？如今向美国一边倒，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莫非想走老路，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受难吗？我怎么能给这样的家伙当爪牙？不，绝不。市长吃了闭门羹，不免觉得难堪。古海微调话题，您当市长不能有太多时间学习吧？市长并无兴趣，没看很多书，但可以通过实际学习。古海道，中国给了我认真思考人生社会的机会，这几年我的进步很大，望您向日本人民传达。市长说，我一定传达。古海说，现在我受中国的温暖关怀，很健康，也希望您向我的朋友传达。市长说，您的气色很好，不像老人，我一定向他们传达。这位市长觉得古海变得不可理解，根本没敢详吐岸信介的旨意，领了一堆传达任务，没趣的离去了。陪同人员问市长，是不是去宾馆取那个礼物？市长摆手，不必取了，没拿来还对了。其他战犯得知，痛骂岸信介他们是政治娼妓、庸俗小人、反动派的走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

北京时间22点整。